憋着玩，也不能叫憋着玩，就斗气儿吧啊。然后下了车之后，乒了乓啷把那女同志给打了。这个案件开庭审理了，男子被控故意伤害罪，调解赔偿女司机40000元。今日人物之三，这是少林寺那位方丈，阿弥陀佛，释永信。北京晨报说的，说是网上啊，又有什么人在网上又热传，哎呀，释永信是大老虎，哈哈。哎呀，很多的内容，哎呀，说的反正挺牙碜的，我就不再细说了啊，反正就是举报吧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少林寺已然报案了，当地登封市公安机关已然介入调查，这个事情不多说了，咱们坐等真相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 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 挺 好啊，可糟笑了。 这个很多朋友啊，9866说是喝着小酒听咱们话里话外，您这会儿喝小酒早点啊，哈哈，对，晌午饭，晌午饭少喝少喝啊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，是吧？2598，哎呀，咱们得好好整治整治这个塌方性的腐败，那必须的。1723啊，说是这个挺好啊，说咱们这个以后短信升级了，是吧？1909，哎呀，以后这个电梯怎么回事啊？倒也不至于的，是吧？他这个发生这么些个事儿呢，反正当然也是个案，但是咱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，是吧？八四散九，真是啊，这是拿捏的这个太是时候了。昨儿个啊，我们那后面那个做买卖那大妹妹没来，她也没来。今儿啊，后面你记住啊，有这个小专题，哎，你看她也来了，还问我呢啊，国家同意了吗？你把房山山顶洞人赶门头沟了？这就是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这就是您平时学习这方面做的不高啊。您不能一天到晚老是做买卖啊，散酒嘛，老不能老散酒啊，得多长这个见识啊，上网上搜搜去，搜搜去。有这个古人类活动遗迹的何止房山区一处呢？嘿嘿，是不是您说？来看看微信的朋友们啊，小铃铛是吧？今儿读报提前了，哎呀，不是提前了，其实是正差啊，当然也不能叫正差，嗯，确实也是提前了。那时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嗨，咱们就是简短截说吧，这个也确实挺对不起大伙的。咱们这时间啊不确定呢，这个真不怨我，哈哈，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前后远的那个广告小专题今儿有名没有，这个事情呢反正也不好弄，是吧？因为人家是做买卖嘛，是吧？这个我这只能是他要没有我就提前来多说两句，让您多听点读报内容，他要有呢那就对不起各位了。还有玉园，哎呀，安全生产常抓不懈呀，幸运巴特尔，可不是吗？啊，龙哥也来了，是不是啊？还有这个微笑啊，还有秀猫，电梯有危险啊，不，也不能这么说，咱们不能一概而论，好吧？布丁啊，这个真是啊，想致富就要饭，哎，哈哈，对，啊，这个荣平师傅啊，也是啊，这个还有杨森，关键什么事儿都一样，都是管理，说的对，是吧？老宋。啊，说那个深航那个事儿，那个歹徒犯罪嫌疑人的刀和打火机怎么带上飞机的呀？这安检哪儿去了？这是可说呢。啊，还有平常，哎呀，这股市，哈哈，张国荣是吧？这个得增强责任心呐，可不是吗？就说安全生产啊，一个道理。前庭信步是吧？哎呦，说是这个刚回来啊，这几天挺忙的，您忙您的啊。敏敏说了啊，今儿唱这两句不错呀。是吧？您说的是郭跃进还是我呀？郭跃进那是著名的这个咱们京戏老旦的这个后起之秀嘛。我这不行，我差太远了，是吧？我是李派，嗯啊，李派李德伦啊，李德伦，开个玩笑啊。老马师傅啊，这个真是啊，还有这个什么很多啊，老夫子也是啊。哟，这国家这个财政钱袋子必须得管住了，那可说呢，必须的是吧？秋日廊桥也来了啊，报道来了。是吧？4038，哟，这电梯啊，真是个事儿啊，可不是吗？是吧？这个84散九啊，84散九又来了啊，又来了，哈哈，又来了。可是捏了这个短信内容，我看不懂，哈哈哈哈，对吧？哎，来继续啊，嗯，哎呦，这事儿了不得了。北京青年报，这种事情在咱北京发生可不是一两档子了。昨天凌晨5点来钟， 这个呀，实际上是涉及到最后是早高峰都受影响了。在这个哪儿呢？就是这个东三环啊，南向北，东三环中路京广桥那边俩啊，咵嚓一下子来了一大货，还是一牵引半挂的这么一牵引车，上头搁的都是那个什么钢条啊、钢架之类的东西，结果呢，就跟那个过街天桥啊剐蹭了，哗，钢架子撒了一地呀，哐嗒，还砸了一辆车，车里俩人还受了伤了，结果造成东三环爆堵9个小时，大货撞桥这种事在咱北京可不是一两起了。后来有人反映，哎呀，这清障的速度有点慢。这玩意儿他也没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没事先预备啊，就是清这种重型的货车必备的板车和吊车，普通的清障车他弄不动它。你说这玩意儿要了亲命了，所以说呀，这得多注意交通安全的宣传啊，您说呢？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啊，这个很多朋友啊，我看这是微信上的啊，这个真是啊，这人家这位啊，这位吴玉朋友啊，这个说是坚持听咱们这读报两年了啊，老是踩不准点儿啊，您看看，这对不起您啊，让您这么一说，我这说话都踩不准点儿。八四三九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哎呀，抬杠吧，哪么是抬杠呢？你上百度上搜搜去，真是的，我能开玩笑吗？好嘛，您说北京是古城，您看看了没有，闹着玩的嘛。您说那个咱们说老北京人又是专业的，有那个正宗老北京，对啊，山顶洞人正宗老北京，正宗老北京活动区域能就止于房山区吗？人家不能去门头沟转转去啊，斋堂那边，对吧，他必须得有啊。还有这事儿呢，嘿，好嘛，抓紧啊，八四三九听着啊，不是跟您没关系啊，我就是希望您认真听这个事情。京华时报说是给判了啊，对了，医院食堂管理员干嘛吃回扣，吃了13万多，后来呢行贿的啊，给的回扣那主这个怎么威胁他，他一看一害怕，他又退了4万6，但是就这样他这个罪行的性质已然确定，被判10年徒刑，呵，被食堂一口吃的，你说值当的不？哎，我说啊，麻将 回家吃饭去，这不读报结束了吗？ 谁告诉您的？